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新经典，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第32集。 有燕看着眼前的奈美江， 是奈美江小姐假扮的吗？ 奈美江笑着摇了摇头， 不是我，这么大胆的事儿我可做不来，我立刻就会露出马脚。 那这样的话， 关于这件事你最好别多想。 奈美江毫不客气地说， 那些只有亮知道，有人帮了你的忙，这样不就好了吗？ 可是 还有一件事。 奈美江竖起了食指， 警察听了花冈西子丈夫的话盯上了你，可是马上又对你失去了兴趣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那是因为现场找到的迹证是 AB 型的。 AB 型？ 精液。 奈美江眼睛眨也不眨地说道， 从花冈西子身上验出了 AB 型的精液。 那太奇怪了。 你大概很想说那不可能，但事实就是如此，他的阴道里的确装了 AB 型的精液。 装了这个说法有点突兀，有燕恍然大悟。 同源是什么血型？ AB。 奈美江说着点了点头。有燕伸手掩住嘴，他有点想吐，分明是盛夏，他却觉得背脊发凉。 他对尸体， 我不许你胡想发生了什么。 奈美江的语气冷得简直令人战栗，眼神也很严厉。有燕找不到话说，一回过神才发现自己在抖。这时玄关的门开了， 广告我谈好了。 进来的人是同源，他把手上的纸递给奈美江， 怎么样，跟当初的估价一样吧？ 奈美江接过那张纸，微笑点头，表情有点僵。同源似乎立刻发现气氛有所不同，他一面打量着奈美江和有燕，一面走到窗前叼起了一根烟。 怎么了？ 他简短地问，用打火机点着烟。 那个， 有燕抬头看着他， 干嘛？ 那个，我 有燕咽下一口唾沫， 我什么都做，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。 同源直勾勾地盯着有燕，然后那双眼睛转向奈美江，奈美江微微点了点头，同源的目光再度落到有燕身上，平时的冷笑已经回到了他的脸上。他让笑容挂在嘴边，惬意地抽烟。 那当然了。 然后他仰望着稍显浑浊的蓝天。雨没有大到需要撑伞，却也悄无声息地沾湿了头发和衣服。秋雨绵绵，灰色的云却不时分开，让夜空露出脸来。出了四天王寺前站，中道正晴抬头望着天空，心想，真是狐狸嫁女儿啊，这是他母亲告诉他的。他在大学的储物柜里放了一把折伞，但直到出了大门才想起，便打消了回去拿的念头。他有点匆忙，心爱的石英表指向7:05，意味着他已经迟了，但他要去见的人并不会为此感到不悦。他的匆忙纯粹是因为想尽快到达目的地的民宅。没有伞，他用在车站零售摊买来的体育报挡雨，以免淋湿头发。职业棒球养乐多队获胜的第二天去购买体育报，是他自去年养成的习惯。直到初中，一直住在东京的他， 从养乐多燕子队还叫原子队的时候就是这个球队的球迷。燕子队去年在广冈总教练的带领下奇迹般地获得了冠军。去年这时几乎每天都看得到报道养乐多选手杰出表现的新闻。然而今年养乐多队却大为走样，情况跌到谷底。九月以来他们的排名总是垫底。正情买体育报的机会当然也变少了。今天身边有报纸可以说极为幸运。几分钟之后，郑晴抵达目的地，按了门牌唐泽下方的门铃。玄关的格子门打开，唐泽离子随即出现。他穿着紫色的连衣裙，可能是因为质地细薄，他身形显得格外孱弱，看了不觉令人心疼。郑晴想，不知这位刚迈入老年的妇人何时会再穿起和服呢？三月份他第一次造访时，唐泽里子就穿着深灰色捻线绸和服，而自梅雨前夕起，和服便换成了长裙。 老师，真对不起。 一看到郑晴，里子便致歉。 刚才雪穗打电话回来，说为了准备文化节，无论如何脱不了身，会晚30分钟左右。我已经要他尽快赶回来了。 哦， 郑晴松了一口气。 哎，听您这么说，我就放心了。我还以为会迟到，心里着急得很呢。 真的很抱歉。 李子低头行礼，郑晴看着手表，喃喃地说：“ 那么，我该做什么呢？” 请到里面来等吧。我来准备冷饮。 这样啊，请不要太费心。 郑晴点点头，走进了室内。他被领进一楼的客厅，这里本来是和室，但放置了藤制桌椅作为西式房间使用。他只是在第一次造访时踏进这间房间，大约是在半年前。为郑晴找到这份家教工作的是郑晴的母亲。母亲听说自己的茶道老师想为即将升高二的女儿找数学家教老师，便推荐了儿子。那位茶道老师便是唐泽里子。郑晴在大学就读理工科，自高中时代便对数学颇具自信。事实上，直到今年春天，他都是一个高三男生的数学和理科家教。这个学生顺利考上了大学，郑晴也必须去找下一份家教工作。母亲为他介绍的这个机会正是求之不得。郑晴非常感谢母亲，不仅是因为这个工作确保了郑晴每个月的收入，每周二的造访唐泽家更令郑晴期待不已。郑晴坐在藤椅上等候，不久李子便用托盘端着盛有麦茶的玻璃杯回来了。看到麦茶，他松了一口气。上次进这间房间时，主人竟自端上抹茶，他完全不懂喝抹茶的规矩，急出了一身冷汗。 请用。 李子在他对面坐下，招呼他喝茶。郑晴不客气地拿起玻璃杯，冷凉的茶流过干渴的喉咙，非常舒服。 不好意思让老师等，我倒是觉得只不过是准备文化节，雪穗大可找机会溜出来。 李子再度道歉，显然十分过意不去。郑晴故作老成地说：“ 哪里，没关系，请不要放在心上，交朋友也很重要。” 那孩子也是这么说，而且他说为文化节做的准备并不是班上要办的活动，而是社团那边，所以三年级学姐盯得很紧，很难脱身。 哦，这样。 郑晴想起雪穗说过他在学校参加了英文绘画社，也听雪穗说过几句英文。不愧从初中就开始上英文绘画补习班，果然不同凡响。郑晴还记得雪穗卷舌的发音自己实在无法相比。 如果是一般高中，一定没有高三学生还对文化节这么热衷吧。毕竟是这样的学校才能这么悠游。中道老师念的是有名的升学高中，高三时一定没有心思管什么文化节吧。 听了李子的话，郑晴苦笑着摇了摇手。 我们学校也有高三学生对文化节很投入的，大概有不少人是在准备考试之余当消遣。我也一样，高三秋天时还是无心念书，有什么活动啊，马上就乐翻天了。 是吗？不过那一定是因为老师成绩优秀才能那么从容。 哪里，没这回事，真的。 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